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正道的题目是奥斯堡信条第十七条，论基督复临审判。因为这条款又是很简短的一条，所以我整条还是就先宣读一遍。我们的教会教导，到世界末日时，基督必要再临施行审判，并且叫死人复活。他要赐给虔信者和选民永生和永远的喜乐，但要判定不敬虔的人和魔鬼受永苦。我们的教会弃绝重洗派，因为他们认为被定罪的人和魔鬼所受的刑罚必有终结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又弃绝那些至今仍然传流的一些犹太教观点，他们相信在死人复活之前，虔信者必会掌管属世的国度，并且压制不敬虔的人。好，首先我猜，当我在宣读这条款前面一半的时候，或许你在想，这就跟使徒信经差不多一样。没错，使徒信经说，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还有我信肉身复活并且永生。奥斯堡信条主要就是要承认他们的教会所相信和教导的，就是上帝的教会所一直相信和教导的，像那古老的使徒信经所承认的一样。但是奥斯堡信条另外还必须加上一点内容，因为当时的重洗派还有一些其他群体离开了圣经关于末世的事的真理。奥斯堡信条一定要说，我们没有走他们的错路。好，所以首先正确的教导是什么呢？有两点。第一，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基督会再次来到世界上，为了审判活人死人，也为了叫死人复活。第二，接下来基督徒会进入永生和永远的喜乐，但非基督徒和魔鬼会受永远的苦难。重洗派所否认的是那永远的苦难，他们认为非基督徒与魔鬼受苦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都会被拯救，也会进入永生。那这就是所谓的 universalism 普世主义，到最后所有的人，这边甚至魔鬼都会得救。好，除了这个错误的教导之外，奥斯堡信条另外弃绝那所谓的 millennialism 千禧年主义的教导，就是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徒会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当时基督徒就是会压制非基督徒。那么其实这两种错误从早期教会开始就已经有了，甚至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看到类似千禧年的观念。在第一章，门徒问快要升天的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呢？耶稣怎么回答呢？他就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那现在耶稣就要讲重点，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的，做耶稣的见证，宣讲悔改与赦罪的道， 因此人会信耶稣进入上帝主要的属灵的永恒的国度，这才是教会，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好，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两个错误。第一就是普世主义，所有人到最后都一定会得救。人会这么想，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确是爱人的，没错，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圣经另外非常清楚的教导，上帝也是圣洁的，也是正义的。那些一直拒绝领受他在基督里之恩典，他的爱，这些人他们就是会永远受惩罚。我这里只能提圣经的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告诉那些在他左边的山羊，就是非基督徒，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对，是永远的痛苦的火。那关于那另外一个错误，我们可以讨论很久，为什么审判日之前，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徒在世界上会建立一个1000年之久属世的国度，为什么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今天只能提出3点。第一，通常人持守这教导是因为他们重用也错用圣经的启示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启示文学书，特别包括启示录。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是错用这些启示文学的书，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懂启示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科勒伯 Robert Kolb 在他的书《基督教信仰要义》帮助我们总结说，所有的启示文学作品，不论是圣经的或非圣经的，都有一个特色，以及全部都有一个复杂的象征系统，代表上帝与撒旦之间征战的各种诠释。这类作品的目的总是向正在受撒旦压迫的上帝子民宣告这稳固的盼望，上帝必定最终战胜一切邪恶。所以启示文学就充满这个象征性的东西，是代表，不是一个直接的理解啊，它的意思是象征性的。好，第二，圣经不仅没有说基督徒会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压迫非基督徒，圣经乃是很清楚说基督徒必定会有刚好相反的情况。基督徒特别是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要受很严重的逼迫。好，第三，基督自己很清楚，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8章，他很清楚说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世界的或外在可见的。基督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国度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也就是一个隐藏的国度，是包括所有内心相信耶稣之人的国度。好，这样就是简单地看奥斯堡信条第17条论基督复临审判。那么这条款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呢？那首先，至少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我们没有持守那些明显错误的教导，普世主义，所有的人最后会得救，或者千禧年主义。但是我们如果诚实看自己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活着的好像基督 不会复临审判，也活着的好像没有那个审判之后的事实，就是有些人，就是我们基督徒，会永远地享受天堂的喜乐，但其余的人，就是非基督徒，反而会永远地遭受地狱的痛苦。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好多不同圣经经文，我今天就选择这一个，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什么意思？那当然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顾念，不要关心在我们各个圣召里面所见的，所接触到的人。圣经很清楚说，比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就是要顾念关心他们，不要单顾念自己。但是无论我们在考虑别人的情况，或者我们自己的情况呢，我们应该是如何顾念呢？就是要顾念他们，我们自己属灵永恒的事。无论是他们或者我们，最重要最重要一定是他们，我们过世的那时刻，除非耶稣先复临，他们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他们我们属灵的健康比他们我们属身体属这世界的健康重要太多了。那么首先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想啊，我不用担心我自己吧，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很成熟的基督徒，我死的时候一定还是会在基督里面吧。那如果你那么的骄傲，你就是要更担心你自己。无论怎么样，你就是要固定每天不断地跟上帝的道有接触，上帝就是会透过他的道还有圣餐保持你在你基督里的信心。接下来关于别人，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你要同样鼓励他们保持在上帝的道里面，这就是你顾念他们最好的方法。那么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你当然更要关心他们，首先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借着他的道与圣灵使他们悔改信耶稣。接下来你就继续祷告，求上帝给你好机会，也使你抓住那个机会，并求上帝给你智慧如何在那时候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这常常不容易，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来说，但是这当然是最关键，耶稣一定会复临审判，之后一定有那两种不同永恒的结局。那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或许就是现在你看到你不够顾念那些所不见的永恒的事。当我们重新看到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圣灵所提醒，我们根本不配那永恒在天堂里面的喜乐，我们就是不配。但是感谢主，当这条款说基督肯定会复临的时候，前提当然是他已经来临过一次，他第一次来就是为了完全处理我们罪的问题。那时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是那样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你自己就是不配天堂， 但是你的不配已经被羔羊耶稣除去了，并且你在羔羊耶稣里面就是完全配得天堂永恒的喜乐，你肯定会在那里。最后，希伯来书第九章非常棒的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今天这关于奥斯堡信条第十七条的正道。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奉耶稣的名，阿们。